经历，总在黎明将至前离去。鲜花是在慢慢褪去，暗示人们这不灭的希望，它是那么不朽和骄傲。但愿有天我们站在同一个终点，虔诚地仰望奇迹来临。妈妈说我最后的幸福是一次奇异的旅行，温暖你沉睡已久的信仰，让我用生命最后的纯真歌唱幸福被环抱，亲爱的你可曾期盼呀。 Thank you.